的小雨在耳畔噼啪噼啪的钟声响彻天空地那端。黄昏的小村道上洒落雨滴细碎残阳到草原披肩柔软的金黄绸衫，远处有蛙鸣悠扬，枝头是蝉儿高唱，炊烟烟袅袅随着晚风轻飘散。是在走在窄窄的天灯上，听着脚步噼啪噼啪响，伴随着声声亲切的呼唤，带我走回童年的时光。小